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关注到在加纳的华人命运，那么根据中国驻加纳使领馆的最新消息，目前呢已经有158名在之前加纳警方的联合执法行动当中被拘留的中国采金者呢已经准备回国了，是已经全部获释准备回国。但是同时又有另外一条消息传来，是另外有50余名的华人采金者呢又在另外一次行动当中啊又一次被捕了。因此呢，所以说这个事件还是连续的不断，前一波的这个华人采金者刚刚回国啊，后脚又有人被捕。是加纳移民局的最新确认，是有50名多国涉嫌非法采金者。那他是被捕的地点在加纳的东西部省份，那其中呢就有这个其中就有可能是有华人，但是具体的数量并不清楚。那早前广受国人关注的是在一次警方的联合执法行动当中，是被拘捕的124名中国人以及另外的45名被拘捕在另外一个加纳的执法单位当中的中国人呢是已经全部获得了释放，共计是169名，我更正一下数字哈，169名中国工人已经全部获释，根据新华社的消息说，目前已经准备回国了。 那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呢，大家可能第一反应是说，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时间点是大量的拘捕一些非法的淘金者。那其实有人就分析到，他说其实并不是这个月开始，从4月份开始呢，加纳就已经开始出动军队驱逐外国淘金者，随之而来的呢是加纳打劫的淘金客的人也越来越多。上林的这些淘金客呢，有人说是躲进这个山林里面，最开始爆料的网友的这位叫做陆气的网友嘛，他就是在微博上贴出图片，他就说他的一位在加纳的淘金的朋友，然后呢是被迫躲进了山林里面，而且呢是由这个打劫的加纳人士用机枪扫射，看到是有中国的妇女在扫射当中重伤，但是死亡人数到底是几个我目前还没有办法确认到。有人就说上林在加纳的淘金者数量有说是1.6万，有说2万，有说是5万。 对， 总之在加纳的淘金者的大多数的外国人都是从中国广西省的上林县出去的。 对，这个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上林是有名的淘金之乡啊。据说上林人有一项绝活，就是这个看金的水平非常好，他有一些特别的技术，通过观察某个地方的土质呢，就能够发现这个地方是不是富含这个金矿。因此上林人这个采金也是全世界闻名，那加纳呢又被称之为是黄金海岸啊。恐怕在知道这个新闻之前，很多国人都不是特别了解加纳这个国家的这个情况。如果你大概去看一下地图呢，你就会发现在非洲的西海岸啊，是这个濒临科特迪瓦，也就是它的一边是象牙海岸，好，那它这里就是黄金海岸。它的这个非洲西海岸呢，是传统上非常富饶，出产这个原材料或者说资源型的这个国家聚集的地方。那对于加纳这个国家来说呢，它主要是出口一个是黄金，另外一个就是可可。这个可可是它这个国家除了黄金之外的应该是最大的出口的来源。那在中国跟加纳的关系方面呢，中国是加纳的最大进口者，也就是加纳从全世界进口的东西里面最多的是来自于中国。我们在这个很多海外的华人朋友了解到，比如说现在中国的手机啊，因为比较廉价也比较实用，在非洲是非常的风行。因此呢，中国人在加纳越来越多的是在做起了这种小生意，有知道有卖手机的，有卖这个摩托车的，这样。 那其实上林呢，我们说现在有最多的数字可能是5万人。其实上林县它从90年代开始呢，就已经有很多人在从事淘金这个行业。据说在当年的东北，在大兴安岭， 可能中间牵涉到一些植被的破坏，一些原始森林的破坏，大兴安岭呢甚至是出动了非常多的军力去要保卫，然后呢去要驱赶这些非法的猎鲸者。我们就不知道上林人是不是他们当时在东北就已经参与过这样的一些所谓的非法的淘金的活动、但是呢这次在加纳，大家说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对他们进行驱逐，就是因为他们对当地人的这样一个矛盾的激化，除了对于当地人造成的这个水源的污染、河床的污染，还有跟当地人之间的一些可能有些种族方面的歧视引起当地人的反感之外呢，也有人说跟现在的2013年2月份开始的他们总统的就职以来发表的国情咨文有关。当时发表国情咨文的时候呢，总统就说了，他说我提到矿业，我呢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要在创收的同时保护环境，要严格的加强执法力度去解决外国人非法采小矿的问题，说不允许当地人和外国人勾结起来逃避我们本国的法律，说政府会采取很多措施来规范治理，但是发现呢好像治理没有并没有治理的那么好，加纳人民还是怨声载道。于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大家就产生了一些冲突，一旦是形成规模的话，我们就是看到现在的新闻的局面了。 没错，这个中国在加纳是有30亿美金的这个援助贷款哈。那30亿美金的援助贷款呢，据加纳方面的消息看到是它附加的条件是这个中国企业的一定比例的承包，另外呢是对它资源的一部分的确定配额是运往中国。因此中国的非洲战略呢，也有很多媒体的分析指出呢，通常是资源指向型的，那在某些方面呢确实存在着比如说文化的差异啊，当地就业的问题啊，冲突啊，以及对资源的环境的这个保护，也是一直以来不光是在加纳，在非洲的其他国家哈都有之前有听闻一些小的摩擦。我们看到在新京报在6月2号应该是采访到一位在加纳开采黄金的浙江老板哈，是向老板。 对， 这个向老板的说法是说呢，他早上军警啊就到了他的工地上面，把柴油倒在了地上，然后放火烧了他们的工棚，零配件全部烧光。躲在山上的这个工人就看到工地上冒烟，大型的设备呢必须要藏到附近的山林里面，才可以避免被这个警察抢去。那说这个工人啊，中国的工人在当地是手无寸铁，但是加纳的军警呢都是拿着 AK-47，没有办法跟对方对抗，因此呢只能往山林里面逃。现在据说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中国工人躲在山里面，因为那个地方没有手机的讯号哈，也没有这个通讯的设施，因此还是处于一种失联的状态。那损失方面呢，这个中国的老板普遍估计最大的损失应该可能的损失在于这些机械设备，因为人可以回国，但是这些挖掘机哈，我们看到之前有一个说法说挖掘机基本上200万人民币一台，很多人都是要凑钱集资来买这一台挖掘机，人可以回到中国来，但是这个挖掘机要运回国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因此呢最大的财产损失将会是来自于这个工地上的机械设备，那还有一些在这个拘留所内的情况，确实这个条件不是很好。这位向老板就说12个工人被扣押在拘留所里面，100多个，他自己有12个工人啊，但是跟整个拘留所里面有100多个华人的这个工人挤在一起，没有办法睡觉，拥挤闷热啊，然后这个条件的非常的艰苦，同时心理上呢，很多华人连续的遭到警察的这种追捕啊，包括这个被搜查，感觉到很受伤，感觉到遭受了侮辱，尊严受到了伤害。 这时候就更加奇怪哈，说好像过的不是人的日子，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前赴后继的要去加纳淘金呢？关键就是太多的人衣锦还乡，从加纳回到了上林，然后呢，甚至直接还没有下飞机去到上林县。直接呢就在南宁买了这个别墅 啊， 然后有人说是500万带到加纳去，回来时候身家已经是好几个亿了。据说在香港转机的途中，用电话下单，在南宁买别墅，买这个法拉利跑车。 因此，虽然说风险很大，但是还是有人前赴后继的往那边去，因为这个暴力啊，实在或者说有一个暴力的神话在那边。那当然了，有人也说这个一将功成万骨枯，在这个某些 一夜暴富的例子的背后，是不是有很多人血本无归，甚至是尸骨无存，客死他乡、这样的故事恐怕又是数不胜数。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这次的中国工人在加纳去淘金，在法律上是不是合法的？如果说大家在看到街头上有人抗议说中国大使馆似乎一开始并没有作为，对大家的保护不利，那么他们当时的合法性是不是受到质疑？ 中国大使馆包括外交部始终的一个说法是敦促哈这个加纳的这个执法方面保护中国人的合法权益，那同时呢其实更多的是对国内的一个提醒，切勿从事非法的活动。 根据加纳当地的法律呢，是25英亩算一块地，25英亩以下就是小型的金矿，小型的金矿呢是不允许外国人参与开采的。但是中国人去了那儿之后怎么干呢？我先找一个矿产的经纪人，然后由经纪人去打通当地的酋长，因为这些矿可能都是酋长的。然后酋长出面说我是帮酋长来干活，然后呢我中间给他分成，给他一些劳务费，给他一些好处，然后就这么着，好像是有一点钻了法律的空子。 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你都不确定这块土地到底是不是那个人的，那恐怕在一种短期利益的诱惑下，或者很多人因为他可能背负着一些债务才能够去到加纳，因此非常等不及，他没有这个时间，没有办法等，那他必须要很快的见到这个收益，因此呢在这样的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之下呢，也会是踩在了很多法律的灰色地带。最直接的一个例子，很多人到了加纳啊，这个理论上中国护照到加纳是要申请签证的，但是很多人都是要拿落地签 证， 用旅游签证过期居留，或者甚至连护照都没有就跑到加纳去，靠一个贿赂当地的这个移民局的官员去用一个非法的身份在当地进行工作，进行采矿。那这样的时候面临对方，哎，虽然说你看这个加拿大官员他也收受贿赂，这个当地的政府治理不见得是完美的，但是他真的跟你讲起法律来，你还真的是把柄被他捏在手里。 没错，有理这个你走遍天下都不怕，只是你没理的时候钻了人家法律的漏洞，但是你本身可能也是站不住脚的。 是好，今天三立化新闻呢，我们非常特别要请到两位加纳的朋友，他们是加纳在香港非洲协会的，也是两位负责人，本身都来自加纳，其中一位自己还采过金子。我们请他来讲一讲这个在加纳哈，这个采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特别是中国的来自广西上林的这一些淘金客哈，在加纳到底是做了一些什么事情，那当地人对他们的印象感觉评价又是什么。休息会儿，三立华新闻马上回来。 香港回归我没有意见， 我知道香港的回归现在相当成功啊，跟现在的跟内地没分别了。 回归吗？我觉得从来也没有试过那么需要去那个移民嘛。 我自己觉得曾荫权做特首那几年真的很黑暗。 梁振英呢？ 梁振英希望他以后更加努力。 香港回归16年，有人说香港已经不在香港，那香港是进了还是退了？站在十字路口的香港，下一步如何走得更有力、更有方向？请留意凤凰 U Radio 香港回归16周年特别报道。 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我们今天关注到中国采金者在加纳的遭遇。今天我们在演播室里请到两位非常特别的嘉宾，两位都是来自于加纳，他们是目前加纳在香港的非洲协会的负责人，请他们来为我们讲述一下他们的眼里中国的采金者，或者说中国的这些企业在加纳在非洲都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Thank you so much for coming. We have Dixon and Bashir. Yeah, my name is Bashir from African Community Hong Kong. Yep. Yeah. And you are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African Community in Hong Kong. Yeah. Okay. And Dixon? Right. I'm Dixon and I'm the Organizational Secretary of African Community of Hong Kong. And both of you originally are from Ghana. Exactly. 124 got arrested during a local police raid. So what was your impression of all the Chinese businessmen or gold diggers back in Ghana? Bashir? Ghana is a country that welcomes everybody in the first place. And then there are a lot of Chinese people engaged in various businesses, including the educational sector, who are also having schools and established schools and other things. Talking about the illegal mining, that is a problem, and it existed many years, not only for Chinese, but even within the same people in the country, where they are not supposed to mine in certain places. We have mining companies who have been given some places, that some demarcation, the area of operation. Mm-hmm. So there are other people too who also engage in this kind of thing, but it was not too much as far back as the time these mining companies were established in Ghana. In 2005, this started coming when Chinese decided to involve into this kind of thing. 2005. That's almost 10 years ago. Yes. And this is not attributing to all Chinese. It is some other group of people who try to engage in this kind of activities. Yeah. Like they go there as tourists. Upon arrival, they establish contact with individuals to see how those things are operated within the local communities. Okay. Correct me if I'm wrong. Right. According to my knowledge, it is illegal for foreigner to do glancy or the private mining in Ghana. Is it true? Yeah, galamse is popularly known as illegal activities as far as gold and diamond is concerned. And they are mining without this. But this one is about those who have not registered and they are not under permission and they are not regulated. They do their own thing through other people in the communities. Mm-hmm. So they have a partnership with Ghanaian companies. Yes, some few individuals who try to collaborate with them to do this kind of activities. Okay, but is this still considered illegal if they have a partnership? No, you know, those who are even involved are also illegal. Okay. But we are talking about something that is like when you are given some opportunity, you try to encroach to a certain level that you are not supposed to. Mm-hmm. You know, it's like the community is not complaining about being taking the gold, but they are talking about their life. The environment is being polluted because of this mining activity, which is illegal. Yeah. People are dying out of this kind of situation. Mm-hmm. When we are talking about grading, it was not only attributed to Chinese. Whoever was found there being illegal will be arrested. I mean, those who are collaborating with the Chinese. Mm-hmm. And I'm sure, because it is Chinese, it has estimated 120. Yes. But if you go back to check the local arrest, those who have been arrested illegally who are also in the country too, you can see also there are some numbers. So it's not like they are trying to hunt Chinese. There are Chinese who are there going about their business, having peaceful stay in Ghana without having any problem. For example, those who are dealing with mobile phones, they are going about doing their business. Yeah. Most of them are resident and they don't have problem with any citizen. But this is about human life, mm-hmm. and it is polluting the water that is drinkable for people around that area. Okay. That is why the people are complaining that it is endangering their life. So I can see two problems. Yeah. First, the legal problem. Yeah. And secondly,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 Yes. Dixon, what do you think? Well, the issue related to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 I think it has been there since the number that we know. But the fact is that since the Chinese, the illegal miners came, I think the number of this kind of issues are rising up. And related to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 that we have to tackle about is we already have the illegal miners. Uh-huh. Back in the day, we have a Ghanaian illegal miner that you call them galamsey. Yeah. So if a Chinese also come, you also galamsey. So the fact is that the way they mine is different from the way the local Ghanaians be mining. How? Right. As we've been saying, as we know, that there's a river that we're very big river in Ghana that we know that people be using for water and other resources. But the local Chinese, diverted some part of the river to the forest mm-hmm. to use it to wash the gold and so on, mm. but which is also another part of illegal Yeah. You cannot just change a river. At all. Okay. You know, the local Ghanaians been fetching the water from the river and bring it, and they fetch the water from the river and bring it to the field of the mining and wash it. But when the Chinese came, they diverted the water from the river to the forest, which is also called, can cause the landslide, also erosions, and so many things. And the way, and when doing the process of washing the gold, the mud and the water stuck in the one place, and which turned to a dead trap. As a swamp, exactly. For the locals, those who were going to the farm or coming from the farm in the night, you know, over more than 100 and something were dead through this kind of a swamp. Okay. They were nowhere to be found. So this is one of the part of the, I mean, problems that the government trying to get rid with everyone, not only in Chinese, everyone who is involved of this illegal, I mean, mining. Okay. Speaking of everyone, I know there are, besides the Chinese miners, there are foreign companies as American and British. Right. How do they work? Okay. The issue related to foreign miners, you know, they are registered and they are well, I mean, known in Ghana. And the way they mine professionally, you know that they have a limit and they have to survey the land. Where is going to cause hazard? I mean, very dangerous. I mean, they don't have to do that. And when even they dig, they have a waste means to do to support so that it won't cause any land rotation or something like that. But the fact that even, how do you call it, the mining of these registered companies, we even really knew, I know the way they, I mean, I've been there before and I've been those kind of sites and I know how they do it. And there's no way that I can see that it will cause very hazard or they use the way the locals have been using to wash the gold. I mean, will be different between these two companies. But when they've been watched, and when this process begin from their registered company, this American company, the British company, we knew them for the back over more than, I mean, say they have more than 50 years. Okay. And the way they do it, as you know, as a company, they are different from the illegal miners. Okay. I mean, the way they operate there. They have a legal Chinese company in Ghana. The way they mine it is lik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hey are not going to cause any harm like the way the illegal Galamsey people are doing. Okay. I think you are professional, you know how to mine, you have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you know how to, you know, mining, that is not going to cause any harm to any local. Okay. Or not going to cause any landslide or whatever. Yeah. You do it to protect the villages or the citizens of the country, even your own workers. But the illegal miners don't have this kind of rules. They just digging. They just fetching. Once they get the gold, the rest of the mud, we're there. Anyone who passed by, it's your own problem. That's what the people the village were complaining. So I know there has been a long history of Chinese investment in West Africa, especially in Ghana. Yeah. So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the illegal Galamsey gold miners from China, does it affect the Chinese image or the Chinese presence in Ghana, Dixon? Yeah, it doesn't affect the Chinese image of Ghana, but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that we have here, and most of the illegal prospectors in Ghana, are Chinese, and estimates about 50,000 of them, a majority came from the town of Guangxi, Shangling, I know. Yeah, exactly, that place. And look at that. I didn't even know that they have even 50,000. 50,000, that's quite a number. Quite a number. Yeah. So that means the business is good. That means that encourage more people come in there to invest. You will come as a tourist. They bring their families, their friends. Exactly. When you look at, I have a friend who sent me the video and the pictures. You look that when they come as a tourist, they don't stay in the city. The gold they are not finding in the city. They find in the deep village. Yes. So they go establish, build the illegal houses, bring you all the equipment to start digging the gold. Okay. And definitely they have to, I mean, get the partners as a local villager, which happen to be a Ghanaian, to support them. And for them also living there, they feel like there's a kind of a threat. The threat between them and their other illegal miners. So they have guns. So they have to get ammunition, which is also another illegal. To hold a gun without registered, and you having a gun in Ghana must come with the reasons, and the government must know why you having this gun and so on and so forth. But because they are doing the illegal mining, all resources that they have are illegal. they are not registered with the Ghana. Their business that they establish in Ghana, they are not also not registered. So everything that those illegal miners are doing, it's not registered. Okay. So definitely it's the time for Ghana, the government, to take an action. And just to let the listeners to understand that it's not something that the Ghana government is trying to get rid of Chinese from Ghana at all. They shouldn't keep in their mind. We still have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Ghana and China for the past 50 years or something like that. So they should take it easy. Everyone is welcome to come to Ghana, but shouldn't be in the illegal way. Okay, play with the rules. For sure, do you agree? Yeah, as I already said, Ghana is a country that welcomes everybody. That is why it is always rated as the most peaceful country in Africa, because of this background. And talking about being illegal miners, there is a Chinese company that is registered, and then according to the estimate given by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hinese Mining Association, that illegal miners produce about 24 tons, which is 846,000 ounces in a year. 24 tons a year, gold. Yeah, that is illegal miners. You understand? So it means even the Chinese themselves, who are well organized and have the registered company, are not even happy about what is going on with their own people. You understand? So this is where we have to clarify it for viewers or the listeners to understand that it is not about targeting Chinese. It is about trying to protect the lives of innocent people in the various community. Gold mining is one thing. The other, I guess, the employment is probably another issue, like in the news. Do Chinese gold mining companies hire local people to work for them? Yeah, this is another problem. It's a very pity. After engaging these innocent people to work for them for so many long hours, the monthly salary is $10, which is nothing. But because out of poverty, because all their resources have been taken away, because the cocoa plantation was their main source of income. Now, because of illegal mining, that opportunity is no longer there. So the innocent children are decided to put themselves into that situation to be able to survive. So this kind of situation is another problem. But I heard some arguments suggesting that Chinese companies actually can bring employment to the local people. Okay, let me put it this way. What we know back in 1990s that when the company, not based on the illegal activities now, when a job or was sign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bring their own, to bring some engineers to come and build infrastructures or road, they come with their own workers. A few Ghanaians will be employed. Even the diggers, those who have to be dig, the trench or whatever it is, to so that the house or anything will be built on. They have to be in the local. They have to be in Chinese. They ask them, why do you have to bring your own workers instead of employ the Ghanaians here? They say that they need professionals. I say digging a hole have to need a professional. They say yes. We have also professionals diggers in Ghana. You know, some kind of excuse that they used to create in by themselves. So let's come back to the gold issue. So employing the local local Ghanaians, well, I may say the minimum, but because they may pay in cheap. Okay. The way we see it. It's but not a very good job. It's not a very good job at all. So they bring their own people, come with your own equipment. So just imagine if there's a kind of neat thing that they may even use to draw a water, to draw a water from the hole to another place, the people can do it. They don't need the number of people actually. They may need the people, but not much, because they have the equipment. So the things will be much easy for them. Yes. So that's the other fact. So they don't employ much Ghanaians and such of this kind of illegal activities. But right now they have their own equipment. They get your own people. As Bashir have already said it, that they have even somebody, a Chinese, who is the head of the the head of the mining, mm-hmm. which is illegal, employing people. If he will stand there and say that, no, you deserve to work, you don't have to, we don't employ you, we will employ this one, and so on and so forth. You can't do it in some. You can't do this in somebody's land just mm-hmm. like that. But because an opportunity has been given, they thought that they have a chance to do those kind of things. So they take advantage on that. But now that the government think that it's not a good way for you to, to invade in somebody's land in such a way like that. So they have a precaution on that. So they will take action for let this thing to be once and for all. Okay.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两位来自加纳的朋友 Dixon and Bashir， 他们是在香港的非洲协会的成员。那刚才是讲到哈，在华人在加纳开采这个金矿，主要应该是他们的言下这些非法开采者的一些状态。我觉得有一个数字哈，对，有一个数字非常重要。刚才这个 Bashir 提到，他说。这是根据在加纳的中国采矿协会的数字啊，说中国的非法采金者一年采出了多少金子？24吨。加纳全年整个国家非洲的黄金海岸全年产金不到100吨，四分之一被非法采金者来自广西上林的非法采金者采走了。因此呢，其实很有趣的，这里引起的不光是当地人的一个矛盾，诶，我估计在加纳合法经营的中国的大企业，估计。也对这些非法采金者持有一些意见， 甚至我们会估计哈，其实你说中国人目前去的大部分的都是非法采矿，那一些25英亩以上的是被谁垄断的？被英美的一些大的矿企。说现在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分成的话，会不会有可能是欧美大企业他们在背后也是不满意？ 不错， 甚至华人自己有帮派。 对， 说华人自己有矛盾重重的，甚至因为当时的这个当地的这个治安很不好嘛，你说经常发生抢劫， 都靠自己保护自己了， 自己去买枪，而且因为中国人多了，水涨船高，现在据说买一支多少规格的这个来福枪10000块钱一支，你还看到当地因为中国人的去了之后呢，整个的习俗至少是市容上是变化了，以前看不到中餐馆，现在到处都是 中国超市。 中国超市， 还有中国 KTV， 还有这个性服务， 对这个中国的性工作者好像也去了， 带了几百名的这个小姐是专门给这些这个服务的 啊，所以这个非常厉害，在那边成了一个，而且关键是这个中国城啊，这个跟世界其他地方的这个唐人街不一样，它是一个封闭的体系， 对， 就是它跟当地人基本上不交流，因此呢，出了问题呢，这个问题也是会遭到一些放大啊，在一些文化的因素上会遭到扭曲。好，这里面这个会就有一些争论了。那你说出了这样的事情，哎，咱们同情之外哈，是不是也有应该要反思一下咱们的同胞在海外怎么样做生意啊，怎么样这个讨生活的这个地方。我们先休息一下，消化一下哈，再回来我们继续来聊这个在加纳的华人采金者。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在加纳的华工遭遇警方执法的这个事件当中，我看到评论当中啊，恐怕最为言简意赅的是这么一个标题，保护同胞，尊重主人，这个就基本上说明了这个事情的很好的两面。第一，不管是非法劳工也好，合法劳工也好，在加纳他们遇到了麻烦，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了威胁，我觉得在合法的范围之内，中国的使领馆机构包括国内的这个同胞，大家能够尽到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同胞，这是理所应当天经地义的。 对， 但同时你必须认识到，你必须啊，在这个不是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也是你是客随主便入乡随俗，你在人家的土地上就必须要尊重人家的法律。那在加纳，不管你认为这个国家它里面的这个政治管制的这个问题有多大，或者说它执法部门政府的腐败有多么的严重，如果说你是首先没有遵守这个规则，你后面就只能是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当中，就极有可能成为敲诈勒索甚至是暴力伤害的对象。同时对于很多在那边合法经营守法生活的中国人来说，这也是一种不公平的一种待遇。 没错，现在我们从微博上看到很多长微博啊，就说到中国人在加纳怎么样去不尊重黑人的劳工呀，或者说怎么样去不尊重当地的这个风俗，比如说鳄鱼和蛇和这个穿山甲，加纳人是非常尊重的，他们跟自然关系很和谐，不会去吃，但是看到中国人把它打猎完了回来炖肉吃，炖汤喝， 喝鳄鱼汤， 他们就吓傻了整个。嗯，但是估计这些长微博你说真的假假，现在有没有办法每一条去证实， 这个大家都是描述自己看到的那一块。 没错，而且我们也确实看到像刚才新京报的这位向老板就说，我们对于黑人劳工，我们跟他们这个待遇方面跟华人是一视同仁的。当然是你如果是做的这个苦力的工作，可能没有这么多技术含量的，可能就稍微要弱一些。但确实说一定是有非法的，有不合法的，当然是有差别的。这个东西可能我们要去慢慢去甄别。但是有一点，你说中国商人的形象，你说别说现在这次加纳，我之前还听说有同学他们在这个中资机构，然后呢是在越南投资，他说越南人对中国人的形象呢也是没有那么的正面，慢慢的，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中国国内啊固有的一些商业上的不诚信呐、或者说不够尊重人的地方，你就带到国外，就好比说还有缅甸这个国家也是，大家都说不公平。你说中国也对缅甸花了很多钱，但是似乎的缅甸人对于中国的这个印象远远没有对美国人好。那你首先中国人根据他在国内的一些商业的一些运作啊，在官场在商场一些习气， 把坏习惯带出去了。 我特别会变通，我知道怎么样去行， 说的好的是变通， 怎么样去打通，对， 说的坏的是没有原则。 没错，而且当时他们就讲，其实从90年代开始，就中国很多的商人去越南投资，就对当地的这个风俗习惯还有对整个投资环境把握没有那么的准确，就撂下非常多的设备就扔在那儿，要越南人去收拾这个烂摊子。我就很害怕会不会这一次你说在加纳很多人现在不是回国了吗，就最担心的是我投了这么多前期的这个设备啊，这个资金我能不能把本收回来，不知道，因为现在可能加纳政局也有变化，然后整个对于中国人在就刚才那两位非洲朋友说的，不光是中国人了，可能很多的外国人只要你涉及在加纳的非法这个淘金，可能就通通是有 问题，都会被抓。 对， 刚才你说的这个中国人在当地遗留下来的有一些问题啊，就是有一些事情就是烂摊子，你这个甩甩手，到时候回国了你撂在那边不管。有一个很现成的例子，在加纳呢，这个刚才英文的这个访问里面一直有一个词叫 glamsey， 是说叫它是当地的一个采金的术语，就是讲这种叫小，就是类似于小煤窑，这个小矿采金，土法采金，就是他拿那个铲子啊去把那个土， 上林人的绝活， 对对对，就是。不需要特别大型的机械，一台挖掘机啊，把这个泥土都挖过来，然后在水里面筛筛筛筛筛，你有一定的这个工艺哈，就能够筛出金子来。这是前提，当然这个土质得特别好。这种挖掘呢，它会在地上刨出很多坑啊。那根据加拿大的这个法律，第一不允许你外国人做这个事儿哈。第一啊，你即使第二你本地人做这个事儿，你也必须要满足一个什么条件呢？你挖完坑了以后，你得把这个坑填过去，不然的话，这个地上就全部都是坑。那刚才那个Bashir就说了，他说。挖了这个坑以后，加拿大是一到雨季啊，它这个下雨了以后有很多就成沼泽了。成沼泽呢，当地的这个居民按照他这个熟悉的路线行进到森林里面， 掉坑里了， 就陷进去了，陷进去真死人的。你说这个对于当地居民来说，你这个已经是威胁到他的生命安全了。那很多这个可能淘金者哈，非法淘金者，他挖完坑了以后，他觉得我金子挖到了，我回国了。 对，有一点可能中国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中国人自己有自己的优点，比如说你很 勤劳、 很能干、很勤劳。你看这次我可能宁愿是多雇点中国劳工，我为什么不愿意雇黑人朋友？ 是 一方面，也是非常现实，就觉得中国人比较这个 容易沟通， 容易沟通。然后呢，可能工作起来呢又比较这个大家熟悉这个技术。你看上林人，他们有一个特点是非常抱团。 对， 就据说他们这个看杀呀，这个洗杀这个技术呢， 这是独门绝技， 独门绝技，绝不外传的。所以说，你说走出国门，你有自己的优点，咱。必须得也不谦虚吧，我是有优点，但是你得善用。你说这个东西，我得长久的跟人家做生意，你千万不能这一炮将来这没有下文了。 这真正聪明的生意人，你必须考虑到一个长远的利益，你得考虑到成本。很多人可能现在打的是一个短期的小算盘，我短期之内挣个1000万2000万回国就买别墅了。你这个抛下的摊子，最后你就是这个，有一天你像这样的事情突然出来了，这个警方。或者说当地的居民一个矛盾的总爆发，最后你要是来算一本总账的话，我估计这本账应该是得不偿失。 没错，淘金有风险，投资也需谨慎。 是， 我们今天的关于加纳的中国劳工的问题，我们就目前讨论到这里，接下来进入全媒体的优化直说环节。 今天在全媒体的部分啊，在厦门的 BRT 爆炸案，警方已经公布了证据，证明了这一位60岁的陈水总呢，就是纵火的这个实际的这个纵火者。那么在这个事件之后呢，也是考验到国内 内这种大城市的公共交通的安全性啊。我们昨天说有网友曾经好成功的把这个煤油带上了北京的地铁，当然这个他可能是无意的，并没有什么坏的企图，但是也说明了现在我们尽管大家很注意这个公共交通工具的安检，但是可能还是有漏洞。因此在厦门这次这个 BRT 这种特别的公交系统的纵火爆炸案之后呢，是不是有必要改进一下我们的公交的安检系统呢？你有什么好的主意，欢迎打进电话来发表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346。听首歌马上回来。 凤凰卫视集团第一档全媒体节目《全媒体全时空》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推出了。 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洲台、欧洲台、凤凰新媒体、凤凰 uRadio 五大平台同步直播， 直击当天最热的议题，通过全媒体发散， 让新闻更全面，观点更立体，意见更真实。 多样的互动平台，传递最草根的声音。 锁定每周一至周五晚间6:25至7:00，全媒体全时空， 给你不一样的资讯新体验。话新闻，有话直说。好的，有话直说，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在厦门 BRT 爆炸案之后，在这一起造成了47人死亡的惨剧之后，是不是应该重新检讨一下我们公共交通的安全检查的措施呢？ 现在各地已经开始用实际行动来开始检查这个安全措施了，这个安检变得越来越严格。 你有什么好的主意吗？欢迎打进电话来发表你的看法。内地的听众拨打14001200900， 那香港的朋友拨打18723346，或者通过我们的手机 APP 一键 call in， 就在正在直播的三 D 化新闻等待你的 call in。 好，首先是来自厦门的朋友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王先生，您有什么建议？ 是关于公交安检这一块是吧？ 是没错，就在厦门。 就在厦门，因为厦门这两天已经非常的严格，就增加了一大堆的人员来做这种那个安检，有点像那种在坐大巴跟火车那种安检情况。不过老百姓心里还是有点说，嗨，早干嘛去了？ 你觉得这样有效吗？ 我觉得可能短期内会有一点效果吧。 嗯， 因为这确实是个极端事件，大部分人觉得这种事情的话，因为平时大家厦门这种地方整体民风还行，可能出现一两个特例，我觉得影响不会太大。 嗯， 只不过说以后坐公交的时候需要大家注意一点，确实 BRT 它那种密集度太可怕了，相当密集。 你希望这个严格的安检继续推行下去吗？ 我可能觉得不希望，因为他们现在也是临时起意，就是说原来的那个原来厦门的安检程度已经很高了，如果再进行这种安检的话，比如说还要增购设备的话，我觉得表面功夫的话可以不需要这样子，因为更多是在于说大家自己提高自己的警觉度。 嗯，那您会有的人就说啊，这个公交车纵火案之后，有的人会随身携带砖头啊、破窗砖之类的，您这个会有类似的措施吗？ 我可能本人不会有，因为我严格说对厦门这边的这个民间的这种民风还有这个人素质我还是有自信的。 嗯，还是比较相信这一点哈。 好， 还比较相信。对， 好， 厦门的王先生。 谢谢厦门的王先生。接下来是北京的赵先生。哎，赵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赵先生，您这个咱们就不客气了，您直接说。 好，是这样。我老教育我们要提高警惕，防止了地富反坏右的有人破坏社会，是吧？ 嗯， 没想到那时候的地富反坏右破坏社会，我是没看到。相反呢，改革开放30年以后，今天这种事儿特别多。 嗯， 比如前一阵儿飞机上有炸弹什么的，假炸弹， 对， 都是这种报复社会，包括这件事儿一样。 嗯， 如果呢，我们的公交呢，也学飞机、火车那样安检。那是成本太大了， 是 因为我们国家现在太缺钱，比如我们的空气、食品安全、南海巡逻、明天的飞船、造航母都需要钱。如果连上公共汽车都检查，那国家是真没钱了， 就每天就排队了， 不现实是吧？ 嗯， 那怎么办？ 不现实。 这个安检上面有什么好建议吗？ 啊，那当然了，大家要提高警惕，这很正常的。但是我觉得出现这种事儿呢，你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我们建立和谐社会是吧？缓解社会矛盾是最主要的。如果呢，如果你这方面不下功夫，那中国安全就进入死胡同了，那是倒霉是国家和人民是吧？ 嗯。 所以建立和谐社会，以人为本， 嗯， 是最重要的， 治标治本。 对， 哎。这个赵先生对咱们的理论非常的熟悉哈，这个建立和谐社会，多问一句，您这个建立和谐社会有什么具体的招吗？ 哎，改革啊， 哦， 对吧？ 嗯， 别像出租那么改革就行了，是吧？让老百姓得到利益， 嗯， 对吧？这是最重要的。 好，谢 谢 您， 好， 谢 谢赵先生。好，赵先生一向是这个改革的忠实支持者。北京的李小姐，李小姐您好。 您好， 嗯，李小姐，您怎么看这个北京的地铁安检是挺严的？ 我觉得就是现在他们安检的工作做的还不够好， 还不够， 你说北京还不够是吧？ 那个，就是我觉得是安检的人员比较松懈吧。 啊，就觉得还不够严， 啊， 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对，因为安检的那个口那儿经常有丢包的，就是我觉得你安检，你不管要不仅仅要看包里的这个东西，如果这包在安检的时候就丢了，那这个也太说不过去了。 嗯嗯， 所以你建议什么样的安检会比较合适呢？ 我觉得就是安检的人员，他们可能自己上点心吧，至少要。 嗯，好，这个加强，对于安检人员加强思想教育。 嗯， 这个这是北京李小姐的这个看法。的确每天啊，这个过那个安检机，恐怕除了丢包之外，还有一些人会担心那个安检机的这个卫生的这个状况哈。香港的王小姐，香港地铁是没有安检的。王小姐你好。 你好， 哎，王小姐，对于这个安检有什么样的建议啊？我们看到香港好像没有看到这样要排队过安检的情况，但是总的来说，公共交通的安全还是有保障的。为什么呢？你觉得？ 哦，其实香港呢，我是觉得一个是，比如说香港地铁啊，当然他们是对于那个安全方面的特别的设施呢，我是觉得这个可能是跟每一个那个社会环境不同。但香港的地铁它有两个优点，就相对那个国内的就厦门这个 BRT 来说，一个就香港地铁它的那个车辆的车次的密度比较大， 嗯， 是， 所以它 不会 对它不会说导致说这个像 BRT 那个样子，一次一辆车上面挤上去100多个人，然后真的万一出事儿的话，你连那个活动的空间都没有。 嗯，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其实厦门这个 BRT 的轨道交通啊，那个应该有点点类似地铁，就是说它是一个不是说其他的运输车辆，比如说这次的救护车不是说随便就能靠近的， 没错。 然后像这种轨道交通呢，一个我觉得应该也是有一个那种紧急出口， 嗯， 就是碰到这种事故的话可以随时就尽快的可以到达这个轨道。还有一个其实是不是我们觉得应该也考虑说跟香港地铁一样建立一些什么活动闸门，这样子在人特别多的时候呢，也可以起到一定的安全作用。 嗯， 香港的地铁你有留意过吗？如果发生一些什么样的紧急状况，你知道从哪儿腾身吗？ 哎，这个倒是真的是，我们是看到那个香港地铁里面哈， 嗯， 它有一个是紧急的可以跟车长呼应的这个对话的。然后呢，是有注意到有一个紧急出口，就是在那个窗户的上面， 嗯， 有一个说摁下什么一个地方，然后可以从这个地方逃生，它上面是有标记的。但是当然呢，这个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用过 啊，没有机会用到它，哎， 希望没机会。 这个王小姐倒是提醒我了，我以前好像倒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可以往上爬， 还有一个小锤子 啊，小锤子我有看到。好，谢谢王小姐提供的信息。好，这个小锤子每次看到都有点忍耐不住想试一试，但是没事儿，大家别这个假报警。北京的沈小姐，沈小姐你好，沈小姐，哎， 喂，你好， 哎，您好，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就是还是一方面就是政府这边，或者是说这个相关的部门，还要加大这个安检力度吧。 嗯。加大安检力度，以北京为例的话，您觉得要怎么样才能加大安检力度呢？ 因为北京目前就是所有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地铁啊，这些都是有安检措施的，但是至于公交这一块的话还是没有。 嗯，对，有人说这个公交要是安检的话，基本上就大家就不用开车了。 嗯，对，就是一个缺口吧，我觉得公交这一块，因为公交跟地铁还是不太一样，它的人流控制，包括它这个上车下车呀，这个还是很难实行的这一块。 嗯 但我倒是想啊， 你觉得 北京的公交车也许每辆车派一个安全志愿者每天？ 现在这个厦门的这个快速公交现在就有安检人员随行、随车， 对， 有一点震慑作用。 你看北京在奥运会的时候，坐在这个胡同口的这些这个大妈，哎。挺愿意做这件事情的，我觉得每天你看有一些津贴，有一些补助，去跟着公交车每天游一下北京的这个城市也挺好的。好，谢谢北京的沈小姐哈，这个哎，我真的觉得这个让专人跟车的这个方法是。可以有， 我觉得是有一个震慑作用吧。这个伦敦啊，就是在之前这个伦敦的爆炸案件里面，其实也死伤很惨重。那但是那个时候呢，他们就采取了非常严格的安检措施， 对， 就是有一些非常高端的那些仪器来。 当然，伦敦它是有一个前提 是 奥运会期间， 现在没有了，因为他们的这个观点就是说，因为人流太多了，你无法控制。但是问题是呢，它有世界上最多的这个摄像头 CCTV 啊，这个其实 CCTV 的真正总部在伦敦，就不是在北京的大裤衩，是在伦敦。 所以这个震慑作用，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你比如说你在香港，你一到这个地铁里面啊，就是会自觉的排队，然后会自觉的不吃东西。 这个呢，我觉得是国外的安保经验，他们是用人，就我们昨天其实也提到了，这个便衣大量的在这个地铁里面巡逻，他不是让你强行的每个人过安检机这样的，但是他有大量的便衣在人群当中，其实是一个观察的情况。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见到，但是我真的会有见到，哎，突然你会感觉这个哎，这个人好像打扮的挺平常，但是肌肉块挺大的。这 人家可能就是个健身教练而已， 那也有可能。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花新闻，感谢所有打进电话来发表意见的听众，期待你的参与。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再会， 拜拜。 自从我看到你就每天失眠失语不振，因为我不是你喜欢的那种女生。我不想讨你欢心，又担心自己难过，但你的要求总让每个女生觉得残忍。